及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12月4号星期六，农历11月初一，进入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了，这时间啊过得可真快。本周第一个工作日阴雨天光临，而周二呢又是大风降温的天气，之后整周的气温基本维持在-4度到-5到6度这个区间，而且还配合着4到5级的风，风大天寒，体感呢比较冷，所以防寒保暖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头等大事。但是保暖啊，不是说穿的越多越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血液流通不畅。所以正确的保暖方法呢，是穿着衣物尽量宽松，质地以羊绒、羽绒、毛呢等密度大、抗风的品类为主。希望大家在这个冬季啊，可以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随着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用地和农业人口日益减少，能够节约人力、提升效率，让每一寸土地发挥最大价值的精准农业已经是大势所趋。今天我们就带您关注现代农业种植生产中各样的农机、现代化的农技所发挥的作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首先为大家说说今天节目亮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需控制周边的异味。冬奥场馆全部采用高标准绿色工艺，全市冬季景观补植明年1月完工。北京冬奥公园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提升工程完工，4大主题景观亮相。北京多种措施为300万只候鸟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苹果大桃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工体，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环境改善情况。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本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形势，提升运行水平，市城市管理委对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正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管理办法明确提出，运营单位需采取必要措施控制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周边的异味，防止恶臭物质的扩散。修订后的管理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生活垃圾转运站、卫生填埋厂、生化处理厂、焚烧厂、粪便消纳站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运营监管。管理办法新增了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督管理原则，明确由区级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具体落实辖区内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市级城市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单位的运营管理要求，包括技术标准、日常管理、污染排放、环境监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信息公开等要求。其中污染排放要求一项新增了按规定配备污染物治理设施并确保其正常运行，采取必要措施控制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周边异味，防止恶臭物质的扩散等内容。安全生产要求中还新增了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实施安全总监制度，落实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措施等内容。修订后的管理办法还明确提出啊，这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单位要按照本市相关规定对公众开放，接待社会公众参观访问，公开设施污染控制监测指标和处理设施运行数据，并做好与设施周边居民的沟通协调工作。据了解，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呢，计划于2022年1月1号起开始实施。 再来关注，记者从北投集团了解到，经中环联合认证中心认证，北投集团建设运营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产生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通过公园内乔木植被产生的碳汇量进行抵消，在开园的第一年就实现了碳中和。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呢，是城市绿心的最大亮点。截至目前，城市绿心的绿地绿化率超85%，保留原有6000多株大树，新植乔木13万多株，植物种类达100多种，其中乡土树种占比90%。这片城市森林源源不断地释放着氧气，成为城市副中心的生态绿肺。城市绿心组团呢，是践行副中心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规模化绿色能源和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让城市绿心组团为碳盈余状态。除了树木固碳适氧外，城市绿心内包括三大建筑、共享空间、游客服务中心在内的所有建筑等，利用优质的浅层地热资源和太阳能光伏技术应用条件，耦合使用了地源热泵加光伏发电为主的能源技术，使得区域内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超过40%，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556吨，相当于约20平方公里每年的碳汇。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也形成了可复制的城市组团绿色能源应用模式。关注完城市绿心公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的绿色公益。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本周举行。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冬奥场馆将全部采用高标准的绿色工艺，全市冬季景观补植明年1月中下旬全部完工。详细情况，来听他的录音报道。 13、5、17，北京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增长近10%。今年围绕保供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本市生态环境佳绩频传，连创双优。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建华介绍， 截至今年10月底，全市 PM2.5 累计浓度达到32微克每立方米，创下了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优，在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中也最优，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明显改善，更多更早的惠及人民。 北京市住建委副主任丁胜介绍，冬奥场馆将全部采用高标准绿色设计工艺，所有新建场馆均取得3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国家速滑馆是全球首个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蒸发制冷的冬奥速滑场馆，这一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环保的制冰技术，碳排放趋近于零。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比赛赛道是世界上首条整体加盖遮阳棚的赛道，可以有效降低气候因素对冰面的影响，从而最大限度降低赛道的能耗损失。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施工中采用表土剥离及回收利用技术，减少赛区内的水土流失，最大化的减少客土引入赛区，保护原生种子库，减少外来生物种的入侵的几率。 围绕冬奥绿化景观服务保障，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大伟介绍，全市冬季景观增重补植工作将于明年1月下旬全部完成，目前各项任务正在加速推进。 在冬奥竞赛场馆和重要联络线实施绿化建设251.2公顷，完成了首钢冬奥场馆周边的秀池公园、群民湖公园、首钢冬训中心等公园绿地的改造升级，实施了绿化建设228.1公顷，在首钢的外围结合西长安城市森林公园群的建设，新增和改造绿地177公顷。此外，全市呢还将在重点的街道、重要的节点布置呢10处不同的冬奥主题花坛。目前呢，各区的冬季景观增重补植正在进行当中，并将在明年1月中下旬全面完成。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本市首个古树保护小区近日在房山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保护小区呢，将打造古树与其生长环境系统保护的模式样板，让活文物更加健康长寿。建立古树保护小区是对古树及其生长环境整体保护新模式的探索。保护小区将对古树本体和生境群落进行系统保护和监测，为科学保护古树群落、合理利用古树种质资源提供了依据。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副处长方方介绍，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拥有古树1154株，包括侧柏、油松、白皮松、青檀、国槐等等，许多古树树龄呢在千年以上。这里在全市率先开展了古树保护小区建设，打造古树及其生长环境系统保护的模式样板。目前上方山古树保护小区建设分为三种类型，东山寺庙区古树群落、古青檀群落和天然原生古树群落。东山寺庙区古树群落的范围从半香庵起至吕祖阁，面积约6.5公顷，古树约600株，槐树王、银杏王、松树王等千年古树都位于此。北京园林古建筑设计院的规划师许鹏飞介绍，该区域呢也是游客活动的核心区域，也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展示区。在满足游客游览前提下，通过增设透气铺装等装置，提升改善重点古树的生长环境，减少游客踩踏对根系土壤的影响。天然原生古树群落呢，位于西大洼西北部的天然原始森林内，面积约9公顷，其中登记在册的古树61株。古树旁边增设了气候、水文、土壤等监测系统，可对古树群落的小气候、土壤以及水文环境进行实时监测，了解古树生长环境的动态变化。我们说古树名木呢是森林资源中的瑰宝，也是重要的人文和自然遗产，因为它具有极其重要的科研、历史、文化、生态等多重价值，被誉为活文物。据了解，今年本市探索古树名木及其生境的整体保护新模式，系统全面改善古树的生存环境，并且推出20处试点。试点呢，包括古树主题公园、古树保护小区、古树乡村、古树街巷等等，希望拓宽古树营养面积，拓展保护空间，让活文物更加健康长寿。说完了树啊，我们再来看看这鸟。记者日前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进入候鸟迁飞季以来，北京的10个国家级、33个市级监测站监测鸟类的数量逐步上升。鸟类专家预计，今年冬天京城候鸟预计会有300万只左右。北京在园林绿化建设中统筹考虑动物居民的吃、喝、住、行需求，野生动物也是逐渐增多。北京市目前呢有596种陆生野生动物，在20国集团国家首都中排名第二，北京也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首都之一。2018年，北京市启动新一轮百万亩绿化造林时，明确提出构建互联互通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除考虑景观和绿化效益外，植物配置还要重视动物取食、栖息生态环境的营建。2020年6月1号，北京实施《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从出售、购买、运输、寄递、生产经营、消费等多环节控制，也从根源上遏制滥食野生动物的行为。 大美金交，与我同游，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 关注文旅和出行方面。最近北京冬奥公园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提升工程全部完工，风沙记忆、织梦奥运、生活剧场、冰雪童趣四个主题景观节点开放亮相，为北京市民提供了优美的滨水活动休闲场所。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在织梦奥运主题段，火车头、绿皮车厢、铁路轨道等景观记录着曾在这里飞驰而过的铁路风沙线，背后就是首钢滑雪大跳台，不少市民在这里拍照留念。 又一新，原来我来的时候没有这绿色的火车皮，这次来了呢又一亮点。 小火车挺有创意的，首钢挺壮观的，挺不错的。 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位于北京冬奥公园北部，长6公里，面积约30公顷。以前西侧的永定河和东侧的首钢园被工厂围墙和铁路分割，如今风沙线入地，厂墙拆除，永定河和新首钢园实现连通。织梦奥运主题段里还有一片冰雪森林，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分院副院长韩炳月介绍， 冰雪森林就是雪域滑雪的山里面的这个地形，里面的路呢也是循着山坡而走，比较自由的平滑的。在这个区域呢，所有的种植啊，就往北京的油松啊、白皮松啊、包括快柏啊这些个常绿树，在冬天比赛的时候下了雪以后还是绿绿的，呈现出一种森林的一个状态。 在冰雪童趣主题段，为孩子们设计了感官花园、下沉冰场、冰川攀爬墙等场地；生活剧场主题段打造了健身跑道、滑板场、篮球场等。中铁建设集团中创公司第一项目部项目经理胡耀东指着一片叫做超级碗的多功能场地介绍说， 设计灵感呢是取自于冰球场，采用半下沉式的这个场地，形成一种沉浸式的这种运动体验，整个这个场地形成一种类似于一个瓷碗一样的形状，场地中间呢是一个趣味篮球场，周边的这个弧形曲面场地呢也可以作为越野自行车、轮滑、滑板的一个备用场地，周边绿植的合围呢，然后也可以小型的音乐会或者是这种公共空间的活动的一个场地。 公园里还设计了挑出平台，让人一览永定河的大河风光，保留了石炉灌渠、庞村铁牛等遗址，展示水利文化，居民在此可以享受到难得的大尺度滨水休闲空间。石景山区城管委副主任刘永生表示， 体现了石景山区在打造双奥之区进程中以人为本，将湖光山色融入城市风貌、融入区域环境、融入百姓生活的城市建设发展理念，将为这个城市留下非常宝贵的奥运遗产。 本周2021年大兴区冬季旅游启动式暨同业宣传体验活动在北京德安汽车运动公园举办。今年冬天，大兴区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系列的旅游活动，包括活力健康之旅、趣味亲子之旅、民族风情之旅、度假养生之旅、艺术体验之旅等五大类数十项旅游产品，重点推出迎冬奥、雪都滑雪游、龙溪温泉中药炮制博物馆养生游、北京野生动物园亲子游、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家庭游、屹立北冰洋工业游、小蚂蚁皮影加敏捷艺术馆体验游等十条精品线路，也诚邀广大游客走进新国门，畅游新大兴。此外，本周由门头沟区委宣传部、门头沟区文旅局主办的“紫气东来永定河”第15届北京永定河文化节在云端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上，门头沟区发布了平西革命根据地文旅品牌。据了解，本届文化节在12月底前将集中推出五大主题活动，包括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开幕式、红色门头沟探寻一个神奇的地方、喊你来串门小院艺术节、走进门头沟电视栏目、东湖林人论坛等等。门头沟呢，作为革命老区，拥有着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这次推出的平西革命根据地文旅品牌，是对红色马栏沉浸式体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一形式的推广延伸，将门头沟区革命根据地、红色教育基地等串联起来，打造成一座以红色为主题的活的博物馆，让更多的市民朋友走进门头沟，在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中重温峥嵘岁月，回顾历史事件，缅怀革命英雄，以更加生动的形式传播门头沟平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文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日前，在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陈各庄村的500亩农田里，五台拖带着不同作业机具的无人驾驶拖拉机正在进行现场展示。五台农机各司其职，配合默契，精准有序自主开展作业。这是由北京移动和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合作，在密云无人作业试验示范基地开展的 5G 加无人智慧农机示范。随着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用地和农业人口日益减少，能够节约人力、提升效率，让每一寸土地发挥最大价值的精准农业已经是大势所趋。今儿我们就带大家来关注现代农业种植生产中的各种各样农机以及现代化的农技所发挥的作用。 还有未来装备展区，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感受一下面朝黄土。 在今年密云特色良金作物丰收节的现场，记者看到了不少过去农业生产的工具和现代化的农机装备，也展示了伴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几十年农作工具的发展变迁。活动承办方北京泰民同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经理安立辉介绍， 这个农机啊，主要分三个板块，有甘薯的全程收获啊，您比如说从移栽、起垄、 到收获之前的这个中耕沙秧，到收获就是把这红薯起来，然后还有咱们这个谷子的种植收获啊，还有咱们种植玉米的啊，这个全程的就是这些机械呀，就体现了咱们那个农机的一个发展。我们为什么集中展示呢？就是让我们的市民，让我们的种植者了解啊，这么多年呢啊，还有这样的农机具可以去节省人力，可以进行这个全程的操作，那么我们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作为密云当地的龙头企业，泰民同丰安立辉说，目前园区已经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只要是平原地区有条件的，基本都能使到。你像我们这个园区来说，这些作物基本上全都用得着。 都是机械化 啊，都已经实现应用了啊，能够实现全程机械化。 据了解，以机械化生产为核心的轻简高效生产模式，这些年在北京广泛推广。而究其背后的原因，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良金作物创新团队正高级农艺师李仁坤介绍，跟农业生产者的年龄结构有很大关系。 这两年的话，我们农民种植群体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话，我们都是壮劳力往地里每天往没着黄土没着天，现在的话呢，由于我们这个经济发展之后呢，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大部分是40到45岁以上的人群往在田间往劳作，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往提高我们的机械化的水平。如果不提高机械化水平的话，不适合往这些劳动者去种植田地。所以现在我们甘肃从种一直到收，现在基本上往都实行全程机械化，大大降低了劳动力，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将来这个保持粮食安全，保持粮食生产，保证我们消费者有的可吃。 高级农艺师李仁坤表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市场需求，在种植品种创新方面，育种选种专家也会优选适合机收的品种。 是不适合机械化收获也是我们考量我们筛选品种的一个指标了。现在是 在今年丰台举办的中国种业大会上，记者看到了玉米新品种京农科728，这也是首批通过国家审定的机收籽粒品种。农机在地里一走，就像收麦子一样收获玉米粒，不再用人手工掰玉米。而之所以能实现机械化采收，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专家赵九然说， 首先是因为这品种，第一它那个早熟，就是在那个秋后它熟了的时候，茎杆叶片都干了，但是果穗那个成熟了，它水分得降得很低，不破碎。第二，它不倒伏，这是它这个特点。原来收小麦那机器前面换一个割台就可以。 目前京农科728这种机收籽粒玉米品种已经在北京、河北、山东等地广泛的种植推广。玉米首席专家赵九然说，这样的品种创新也是为了节约成本，提质增效。 现在劳动力成本非常高，一个劳动力一个人工干一天活怎么点200块钱吧，咱说这一个人一天你要靠人工收玉米，就也就收一亩地，那你这个光收玉米就花200块钱，那你就不得了。过去农民给自己家干活是不算钱的，现在他是有比较性，他不干这活他可以打工去挣200块钱，所以说他不愿意收，所以说以后就直接归仓了，这个每年几百万亩呢。 随着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用地和农业人口日益减少，能够节约人力、提升效率，让每一寸土地发挥最大价值的精准农业已经是大势所趋。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除了地上的农机外，还依托信息技术发展和定位技术的不断提升。在中国移动 5G 加北斗高精定位技术支撑下，对农机的定位可以精确到厘米级别。从事厘米级导航创新研究的天硕导航创始人温小华就以新疆地区生产场景举例，说明精准导航在农业生产中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新疆啊，一上去就是5000亩的土地，对吧？你如果去过新疆，你就知道，如果你坐在这个拖拉机的这个驾驶室里面，你是很难开出一条直线或者开出一个什么规整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什么参照物，不像你在南方水田里面，你怎么开都可以，对吧？反正有边上有个那个田埂啊什么的可以对应一下，但是你在新疆你是找不到对应物的。第二，你开了第一个垄，对吧？第二个垄就对不起了，因为首先它很长，五千亩的地，你可能开出去一条直线就是2-3千米或者4千米，所以这个对于新疆这种农民来讲，没有这种自动厘米级的定位的东西，没有这种自动方向盘，它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在新疆，他们是叫没有自动方向盘的拖拉机，它是不能下地的。 你下了个地，你把我的那个棉花比把我的那个苹果或者把我那个土豆这个地弄得乱七八糟的。他们的定位要求是两个厘米，就是龙与龙之间的这个，他们拿尺量两个厘米。那这时候人是不可能上手。 相比传统的耕种方式，精准定位可以有效地减少漏播、重播，确保农机直线行驶，有效提升农业资源利用率，节本增效。另外 5G 加无人智慧农机可根据规划路径实现自主作业、自动掉头、自动提升和放下机具，配合角度传感器后还可实现实时监测作业质量、统计有效作业面积等功能。除了完成规范的作业任务，在密云的农田上，这些农机还能表演节目，按照事先上传的图案，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的指挥下，无人拖拉机只用3分钟就在200平米的地块内使用旋耕作业功能绘出了100字样，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工作人员介绍，这项功能呢，主要应用于景观农业种植。密云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马世强认为，农业生产必须科技化，才能实现标准化和绿色化。 科技化就是农业生产必须提升它的科技化程度，它才能这个实现它标准化生产，才能够实现绿色生产和有机生产。 嗯， 如果全靠过去的这种这个除联搞账，这些已经是满足不了现在农业生产需求。 而在天硕导航的创始人温小华看来，精准农业的机械化场景和市场拓展空间很大。 农业的话，京津冀地区也找到一些这个无人机啊，还有一些农业无人机喷洒农药，还有一些这个农业这个自动驾驶方向盘的，那这些都有一些这个合作。因为本身京津冀也是非常发达的这个高精度领域的这个应用场景，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这种合作。这个精准农业啊，工程机械加起来也是300多亿的这个市场空间。 2020年，中国移动建成并发布了全球最大规模的 5G 加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系统集 5G 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的技术特性和北斗系统的导航、定位、授时和短报文通信能力于一体，能够为多种高精度定位应用场景提供解决方案，而精准农业就是其中之一。移动通信与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在 5G 加智慧农机研发和推广上的合作，将进一步探索 5G 无人驾驶技术应用、农机大数据分析和作业数据深入挖掘等领域，也为发展首都农业数字化和早日实现乡村振兴做出贡献。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最近非洲南部博茨瓦纳发现了新冠病毒的新变异株奥密克戎，且迅速传播开来，社交媒体也充斥着各种信息，真假难辨。什么新变异株传染性或增强500%，新变异株传染性强于德尔塔毒株，新变异株宜从艾滋病患者体内进化等等，这些说法是真的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国家职业医师、神经科学专家为大家来解答。今天的生态小贴士，一起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录音报道。 根据基因测序结果，奥密克戎的 S 蛋白上有超过30个突变，而 BD 区域的突变有15个，而此前的变异株贝塔和德尔塔在这个区域的突变分别是3个和2个，这可能使得新毒株有很强的免疫逃逸能力，当前疫苗的有效率会有所下降。由于目前对于奥密克戎的研究还很少，因此这个问题暂时没有答案。但是中和水平下降叉叉倍，并不意味着有效率下降叉叉倍，只要中和抗体水平足够高，疫苗仍然可以提供有效保护，尤其是在预防重症方面。从新变异毒株在南非2周的扩散速度来看，奥密克戎的传播能力很强，是否会达到德尔塔的水平，未来几周内会有答案。由于核酸检测的靶序列之一是新冠病毒相对保守的一个区域，因此突变不会影响核酸检测。奥密克戎可能影响的药物是抗体药物，原因和疫苗相同，但是对于目前的口服小分子抗病毒药物几乎不会有影响。那么新毒株是从艾滋病患者体内进化而来的吗？艾滋病患者有免疫缺陷，感染新冠病毒后，体内的病毒长时间不能被清除，确实有可能为新冠病毒的变异提供温床。根据经验推测，这种出现如此多突变的新变异体可能是慢性感染所致，来自于免疫缺陷的人群，